亚兰的儿子厄勒阿扎尔娶了普提尔的一个女儿为妻，他给她生了佩乃哈斯。以上是勒位人各支属的族长。天主曾向亚兰和梅瑟说过，你们应领以色列子民一对一对的出埃及国。这个梅瑟和亚兰曾向埃及王法兰说过，要将以色列子民从埃及领出来。当上主在埃及国对梅瑟说话的那一天，上主曾对梅瑟说，我是上主，你应该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告诉埃及王法兰。梅瑟当面回答上主说，看，我是个笨口结舌的人，法兰怎么肯听我？